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酷炫的安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七点钟给你笑嘻嘻。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我问你，你身边的人呐、啊，谁呢？时常问你啊，怎么的啊？为什么啊？真的没啊？怎么这么很多 question 的？你觉得你身边会有谁？第一个想到谁？ 钱老板。 真的没？ 真的吗？ 他每次问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钱老板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现在的老板也是。 每个老板都是吧？ 怎么嘞？你觉得呢？干嘛呢？那你只要怎样？我们能怎样？我们要干嘛？那老说你问你自己啦，我就是要跟你讲有这个问题啊，怎样？我相信很多打工族都有这种 的烦恼， 很想要讲的话嘛。就你每次 propose 给老板说，我真的已经有遇到这个状况了，老板就想说怎样？你觉得嘞？ 应该怎么办呢？ 嗯，我花了钱请你来，不就是要你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吗？ 我想说你不要跟我们想，这样你是要怎样？老板， 老板，你可以给我 advice 的。所以是老 你明明在问我问题，结果我不好意思讲老板坏话 ，sorry。 不是老板啊，有一个人呢比老板还要厉害的， 小孩子 问为什么？对，但是这个小孩子是儿子啊。如果有一天 我没有想过我会有儿子， 有一天你想象一下了哈，你的儿子呢经常问你问题啊，爸爸怎么的？哎，为什么的？你觉得最后呢他会变成什么啊？ 尸体吧 啊？为什么 被我揍吧？那个搞阿公呢？我感觉看不落去啊。 保持这个状态很好啊。 没有啦，开玩笑罢了的啦。如果真的遇到小孩，我觉得我会父爱大泛滥啦。 哦，真的没？ 我会想要好的去回答他，因为好像我的姐姐不是近期她结婚了嘛，我就在想，如果以后她有孩子过，我觉得我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舅舅。就会买东西给他的舅舅啊，他的孩子啊，然后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顾着。 然后养大之后呢，就跟他说：“你现在买我的房子哦，我小时候买很多东西给你哦。” 我也没有那么心机啦啊，家人还是有家人的爱啦。 啊啦，不是，想一想。 所以如果儿子经常问问题，会变成什么？ 嗯，他会变成什么？ 儿时回忆。 儿时回忆 就是跟儿有关的吗？毕竟他是冷笑话。 嗯，不是。 他这个冷笑话的答案是有儿这个字的吗？ 嗯，有。 儿。 有，但是英语的 儿。儿啊。 我再给你想想，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说这个是 Be a friend。 Okay。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酷炫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酷炫笑笑笑。 酷炫笑笑笑。如果你想象一下，跟你儿子背对背拥抱的时候，他突然问你很多问题，爸爸怎么你要抱我的？爸爸怎么我们要背对背的？这么的？如果他时常问你问题的话，他最后会变成什么呢？ 书呆子。 书呆子？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父母就这样对我的。 怎样？ 就我当我有疑问的时候呢，父母就会塞一个电话给我， 哦， 你自己去玩，自己去玩 game， 自己去上网找，所以可能给孩子去上网找，但久而久之，他变成一个书呆子，就是一直戴眼镜，然后看着平板啊，然后不要接触外面的世界， 不是书呆子。 你讲这个答案是跟英文，而且跟儿这个发音有关的，是吗？ Yep。 OK， 儿子如果问很多问题，问题的英文叫做 question。 OK， 那儿子叫做 son。 OK。 Assumption， assumption， 是吗？ 不是 assumption， 还是 Samsung？ 不是 ，no no。 难道是儿子经常 us 吗？儿 us us us us us us us us。 OK， 它是一个店来的。 店来的？ 是男女经常都会去的。 男女经常会去的 shop 吧？ 它啊 shop， 它在每个 mall 里面都有的。一定有的。 Photoshop， 不是 Photoshop 啦，不是。 餐厅吗？ 不是餐厅来的。 难道是服装店？ 不是，他卖很多日常用品的。 卖很多。难道是沃森？ 哎， 怎么真的吗？我随便讲完了，真的吗？我答对了吗？ 答案是沃森。 What？ 为什么 what 然后经常的 what 但如果女儿一直问问题的话呢？ what doctor 如果女儿一直问问题要去 clinic， 因为 doctor 去找 doctor。 Y 赶快学起来吧。 Beyond Trend，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春长的《爱怎么了》。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 第四场，我说你笑。 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开心啊？不开心的话没关系，我现在分享冷笑话给你，给你笑一笑，笑笑没烦恼啊。第二个冷笑话呢，是跟最强有关的，你猜猜看，世界上最强的东西是虾米是什么？ 索亚的前任。 为什么？啊，措手不及的答案。 措手不及，对不对？因为超强系列。 不是啦， 不是吗？ 不是他， 不是超强吗？ 不是超强。 哦，这个是最强。 对，那个是东西，它是东西来的，不是人。 我这样讲，我觉得索亚会生气，对不起。 东西， 最强的东西啊。 嗯哼。 Powerful 的东西吗？ 嗯 ，Powerful。 难道是我最害怕的小强吗？ 小强， 因为小强最强。 嗯， 因为小强确实真的是远古时期就拥有的一只小动物、小昆虫，然后它到现在竟然还在， 还在。 啊，它的生命力很顽强，所以请问最强的东西是 小 强蟑螂吗？ 肯定不是小强，这个东西比小强还要厉害。 我需要多一点 tips。 多一点 tips 啊，这个东西在你身边每一次都会看到的。 每一次我身边是 specific for broccoli 而已吗？ 没有，每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都会经过，一定看得到的。 我每都会经过啊， 啊，一定有看得到的。 虽然是一个，它是一个保持在那边不动的一个东西来的。 啊，对，它是不动的。 红绿灯。 红绿灯不是。 鬼门关。每天都要经过鬼门关，不是吗？ 你吧， 没有啦， 不是。 生死关。 不是关的。 经过啊。 对。 经哦，我知道了。 啥？ 难道是那个要给钱的东西？ 那个题。 对， 不是， 不是多吗？ 不是多啦， 因为多雷神之子啊，之子不是吗？ 不是多， 不是多啊， 还有别的更强的东西， 更强啊！ 啊，我给你想一想先。 难道是油站吗？ 油站是不是？回来告诉你是不是油站这个答案了。 小 这个 炫 比油站， 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与你有关啊！现在分享冷笑话给你，大家一起笑一笑，猜一猜，就是世界上最强的东西是什么呢 ？Broccoli 猜了小钱。还有就是索亚的 X， 但是这两个都不是大， 也不是超强吗？ 都不是这个答案哦。 OK， 世界上最强的东西，你刚给一个很关键的 tips， 我们人每一天都会经过， 一定会经过到的。 它真的是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吗？ 它摸得到的。 请问它有味道的吗？ 它如果有人踩到的话，应该有味道了。 踩到啊！ 如果你鞋子有东西，你踩到它，它就有味道了。 难道是狗的那个嗯嗯吗？ 哦，不是不是。 难道是蟑螂？真的不是蟑螂吗？ 真的不是蟑螂。 世界上最强啊！请问 tip 是在最强这个字吗？很重要吗？关键吗？ 很关键。这个 最强最强英文吗？还是双关语 ？OK， 跟英文有关。 英文呐、啊、，powerful 吗？ Strongest 再猜。 最强最最最强强啊！muscle 强啊，不是 muscle。 wall。是墙壁的墙吗？ 不是 wall， 不是 wall。 墙，我想要多对一个 tip， 对一个 tips， 对一个 tips 啊！它出现在公园的。 公园最强的东西啊，难道是打太极的老人家吗？ 不是， 因为他会内功， 他们蛮强的， 他们会内功嘞。 真的，但是不是他们？ 难道是撞南墙吗？ 撞南墙不是。 难道是把你推到墙上壁咚吗？越来越离，越来越离谱了。 它是东西。 OK， 请问是什么？ 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石头。 为什么？ 因为墙的英文是 strong， 然后 strong strong strong strong 石头，石头 strong。 你这个好牵强哦！ 哪有啊？ 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强的东西就是赢你的冷笑话，因为你的冷笑话是最牵强。好，学起来这个我不理解冷笑话吧？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剧又来自飞道尔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他的演唱会呢，跟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啊，就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呢，在 Miri Indoor Stadium 深情的开唱。去到 mydoorbookmyshow.com 也可以找到加位的座位哦。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最新的勾炫贴文，不知道你看了吗？是跟12星座有关的。到底是什么题目呢？就是12星座都是有些什么脑呢？比如说像是白羊座，它有理性的脑，金牛座的话它有赚钱的脑。诶，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呢，满脑子呢都是想着钱钱钱钱钱钱钱钱的。 确实如此，我身边的几个好蛮好的中学朋友呢，现在也是一样跟我一样24、25岁、 嗯、 像我也是很努力在斜杠嘛、 嗯、 我的金牛座的几个朋友有的开健身房啦， Wow. 有的开杂饭店啦， 哇、wow. ！ 有的在学经济，有的在学股票、wow. uh-huh. 就全部都跟钱有关的，就真的大家都在努力赚钱的。金牛座真的是很务实的星座， 真的，而且他们每次都是想到很多的方案如何去赚钱的、right. 如果你要赚钱的话真的是可以向金牛座学习的。 而我觉得我像我自己，因为我是5月22，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是偏金牛， 是 因为我上一天就是金牛了、mm-hmm. 所以我觉得我算是归类在金牛的部分。而真正纯双子的部分呢，竟然是追星脑、欸、 我不认同吧，你都没追星啊。 有啊，我很喜欢 New Jeans 啊，只是因为真的听不到他们演唱会。 哦，还有 Lady Gaga， 你真的追星到去新加坡了， 真的 是 去追新加坡去了。 哇， 对，如果追的话，我们就会真的很死命追的那种啦。而巨蟹座的话呢，是 吃 货 脑； 狮子座是文化脑。你没文化、啊，莹莹小姐。 我也想说我自己， 对啊， 我不是很有文化，而且我也没有很想要了解文化。 没有，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文化、欸，哎， 什么？ 重点是你没有脑。没有啦，好啦，我开玩笑。 又没有文化，又没有脑，是不是？ 所以没有文化都没有。 所以我应该是空空。 没有啦，你不要把所有狮子座一竿子赶下整帆船啊！狮子座的人是很聪明的，我觉得狮子座很有文化。反正处女座的话，就真的大认同了，是有洁癖脑。 OK， 因为我类似好像我是8月21号嘛，也是狮子座的最后一二天这样子，所以我也是靠近处女座的。我非常认同处女座呢是有洁癖这个脑的，我洁癖到非常的严重严重的那一种。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是我们去租外面的宿舍还是 hotel 都好啊，我一定要看那个照片先，到底他厕所有没有很干净很美，然后没有那种黑黑暗暗脏脏这样子的东西， 这每个人都会这样做的吧。 啊，不是吧，如果我真的看到黑黑暗暗脏脏啊，我真的从家里带那个洗厕所的水去到那边洗一下洗这个厕所的。 哇，真的是有洁癖耶，你这个人。 我觉得我不能很肮脏， 对于这些暗暗脏脏东西都会挑他的毛病，怕他真的好像会影响到你的整洁。 是 那大家其他你的星座是属于什么脑呢，赶快去勾选的 IG 来看一看这个贴文哈。同样的要推荐你这部电影呢，真的很好看，叫做有病啊，也是有病才会喜欢你啊。讲述的呢真的是一名高中生的他，因为他爱捉弄学生的、嗯、竟然跟一个女生开始了一段欢喜冤家的情缘、啊、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看到哭，觉得真的太好看了。这部电影呢将会在5月1号全马上映，现在去到 GoSheng.NY 参加游戏赢取两张免费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吧。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g.NY， 记得7点钟，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到康乐的话，现在马上去到康乐，现在我们会送你手打柠檬茶，所以赶快来吧，守住 GoSheng 比安全。